属于他的夕阳，照亮你凝望我的轮廓。如果说我可以是我，可以勇敢的脆弱，尽管已经失去所有，我们至少是一周的朋友。久违的问候，依旧温暖的那双手，好久不见的想念背后，是谁为谁逗留恰好的软弱。离开不代表不愿停留，眼泪是想被原谅的如果在愈合前先坠落。残酷的遗憾，听说能让灵魂自由，不曾忘的约定还牢记着末日的承诺。你知道光没有尽头，我在茫茫人海中，也许彼此就此错过。我们曾经是依旧的 才能确定我还得很清楚。